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正在采购二价宫颈癌疫苗，疫苗最快将于十一月上旬派发到接种站点，届时市民可到附近的接种站点预约接种疫苗。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包括现金贷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北京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后，在采购平台上专门开设了公众查询窗口，随时对公众开放。十月十六号到二十二号期间，北京市报告首组口病例567例，较前一周上升32.48%。地坛公园的银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日前一年一度的地坛金秋银杯文化节开幕。随着朝阳区着力优化三里屯区域环境，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国际时尚文化街区的推进，老街坊纷纷回归。工信部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底前我国将完成 5G 二阶段网络部分测试，明年六月份 5G 国标标准第一个版本出台。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立案查处2762件涉及家装的违法案件，其中超六成涉及市场销售。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在乐评界，我们通常会称唱功卓越的歌手为 Diva， 原意是歌剧中的女主角。在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无论是早年的邓丽君还是90年代的苏芮、王菲，都可以被称为 Diva。 而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这一位，也是我很中意的一位女歌手，林忆莲。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林忆莲2012年专辑《盖亚》当中的作品《也许》。 一些故事的尽头，总是无能为力的哀愁。多少真心真意的真的。 来自于林忆莲的《也许》这首歌曲，在很多人看来是三流的歌词、二流的作曲、一流的编配以及超一流的演唱，轻柔到像用气息发音的歌声，像融化在舒服到心头的爱情里的女人，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气若游丝、声如止水、情到绝境了。我第一次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在深夜的房间里，关了灯，戴上耳机，近乎耳语般的气息，那种感觉啊，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再来听到的是2003年朴树的歌曲《Colorful Days》。 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Thank you.

给，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真情不再随便给， 这个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实面目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无论你是居家勤俭的过小日子，还是锦衣玉食的过大日子，无论你是在游历千 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事情，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专注细分任何一个小的领域，只要你扎得够深，

养车就下载乐车帮 4S 店，保养低至6668折，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就在乐车帮 APP， 养车就下载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10月28号，为庆祝成立一周年，国安社区在中信国安第一城举办“布局见未来”国安社区品牌盛典。中信集团、中信国安集团领导、国安社区供应商合作伙伴、中信联盟代表以及200余家主流媒体，共800余人出席。交管部门试点新式执法装备，移动式护栏巡逻执法机器人在半月来，机器人已拍摄记录2800多笔应急车道违法行为。业内数据显示，饮料包装物作为典型的低附加值废弃物，体积占到了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自南水进京以来，北京的水生态得到了初步修复与改善，应急水源地水位最大升幅达到了18.2米。曾经以大而全为特色的大卖场正在向小而美的方向转型，吃喝玩乐多元服务的融合成为传统商超转型升级的方向。近日，代表中国参选的北京燃气集团董事长李亚兰以绝对优势当选2021年至2024年任期主席，同时北京获得2024年第29届世界燃气大会主办权。

解释又能如何？我无法逃脱离开你的生活，感受着失落，一颗心早已流离失所，像玫瑰终于堕落，对我来说爱是个错。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

也许你曾无数次的置身于川西的世外桃源中，也许你呢忽略了大山底下的天遥地远、游客罕至的秘境，比如说深藏在甘孜的兴隆县。这里不是什么 A 级的风景区，没有旅游开发，甚至也没有多少游人的发现，但这里却浓缩了川西乃至整个藏区的风景。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寺庙静静地等你来到。这里有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藏传佛教典籍中香巴拉的理想王国。这里呢就是一个隐士天堂，一个神眷恋的地方，拥有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所描述的香格里拉的一切。去过的地方多了，你会发现看山都似山，看水都似水，草原都长得一样，但当你来过兴隆县，你会发现这里的景色就是那么的不一样。相对于稻城来讲，兴隆一直是深藏在闺中无人识，并且由于开发的比较晚，去那里旅游的人很少，但是兴隆的风景一点儿也不亚于稻城，甚至被誉为第二个稻城。而秋天正好是兴隆旅游的黄金季节，如果你不想正面迎击稻城人潮的朋友，那不妨跟随今天的969旅行者一起去兴隆看一看。旷古雪域孕育了横亘雄浑、奇幽险峻的雅龙江大峡谷，传说这里就是地之渡奇的通道。神龙一般的雅龙江蜿蜒盘桓，在灿烂的阳光下透露着蓬勃的朝气。从兴隆县的银多乡向北远望，你会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红山的特殊地貌，绵延30多公里的红山裸露，身体在烈日的照耀下闪耀着刺眼的光，与周围的墨绿色山体形成着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拍照也能分分钟拍出科幻大片的效果。青山怀抱，白云缠绕，藏在大山深处的错卡湖有着如同仙女一样的容颜。清晨，牛羊在湖边悠闲地散步，湖面平如明镜，湖水清澈见底，仿佛能洗涤心灵深处的尘埃。傍晚，天上的仙女织好的夕阳盖在天上，错卡湖也像爱美的姑娘穿上了彩裙。在藏族的信仰中，鱼儿是人们去世后载托着灵魂的神物。夜的错卡湖并不深沉，它与月亮、星辰相伴，在这亘古的岁月静静的守望，温柔地呵护着世间一个个悠远而深蓝的梦。这里不是九寨，也不是稻城亚丁，不是若尔盖，不是色达，这里就是兴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也值得你来此一游。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